招呼。 哟，我们的大主持人呐，真是越发的迷人了。 田淑妍不好意思的朝韩笑烟说了声谢谢，然后皱着眉头问田潇， 哥，你也太浪费了，请我吃饭弄这么一大桌吃的。 哎，我以为你要带朋友。 田潇坐在位置上笑了起来。 哎，对了，你带的朋友呢？他怎么没来呀？ 他有事情要忙。 田淑妍面无表情地回答了一句。田潇点了点头，又问田淑妍， 对了，妹妹，最近工作还好吧？要是有啥麻烦，哥帮你解决。 哥，你又来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。 田潇哈哈地笑了起来。这时冉大勇走了进来。 田总，萧公子说有事情，他想。 哟，萧大公子来啦。 韩笑烟打断了冉大勇的话， 他是贵宾，怠慢了怎么行？你们先吃着，我去叫他啊。 韩笑烟走后，田潇主动拿起杯子给田淑妍满了一杯酒，问道， 妹妹，你有没有意中人呢？要有的话，哥哥派人帮你把他绑来，怎么样？ 哥。 田淑妍娇嗔了一句，羞得满脸通红。 哎呀，田潇啊，你们池水市好玩的事情还真不少。 萧东明说完之后才意识到田淑妍在场，他惊讶地望了田淑妍一眼，不再提玩的事情，而是改口道， 哟，淑妍妹妹，你也在呀？ 田淑妍嗯了一声。 啊，东明哥，你今晚没出去啊？ 啊，本来是要。 萧东明望了田潇一眼，皱了下眉头，改口道， 哎，没什么好玩的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 我能有什么建议啊？无非是吃饭、看电影、做咖啡屋，这些你们男人都不喜欢。 萧东明哈哈地笑了起来，他收住笑声，谄媚地说道， 也不全是，有淑妍陪上，逛马路都是件愉快的事情。 田淑妍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，赶紧岔开话题， 我们还是吃饭吧，我下午都没吃饭呢。 对对对，吃饭吃饭。 韩笑烟主动替田淑妍盛了一碗饭， 要是饿坏了我们大主持人，池水是几百万观众可不会轻饶我呀。 啊，笑烟姐说笑了。 韩笑烟端起酒杯主动敬了田淑妍一杯酒。 淑妍呐，你既然把我当姐，那以后有空就常来看看我吧，整天在高楼里忙这忙那的，快闷死了。 田淑妍咯咯地笑了两声，端起酒杯一口气喝掉了半杯。萧东明自然不肯落后，也端起酒杯要敬田淑妍酒。田淑妍喝了两口就呛得直咳嗽。 哎，算了，喝不了就不喝了啊。 田潇心疼地拍了拍田淑妍的后背。田淑妍摆了摆手，强迫自己笑了笑。 啊，哥，没事的。 田淑妍说完一口气喝光了杯中剩余的酒。韩小烟望着田潇，朝他摇了摇头。田潇这才坐回了自己的座位上，没再说话。孙杰川连夜赶回了池水市，当他回到检察院大楼的时候已经晚上九点多了。他一下车便听说林浩丢了重要证据，气得直骂林浩是王八羔子。最让他气愤的是，林浩连在哪儿丢的都不知道。郭士德拉了拉林浩的衣角， 示意他该给孙杰川讲几句好话。林浩却假装没有听见。姚明全解释了几句，孙杰川也不听。孙杰川坐在办公桌前，一连吸了两支烟，最后才恨铁不成钢地说道：林浩啊林浩，这么重要的证据你都敢丢，我看呢，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有拷贝吗？ 林浩摇了摇头：我当时以为万无一失，就没拷贝啊，而且事关重大，我自己也不敢做主。 那你们两个呢？ 孙杰川把目光移到姚明全身上，又望了望郭士德。 两个老检察官连这么重要的东西都不保管好，你们还有脸叫我回来？ 哎，杰川，年轻人疏忽也是难免的呀。 郭士德抽了一口烟，淡淡地说道： 我当时就想着要好好保管，谁知道这小子贪玩，居然又去商场逛了一圈。 林浩一脸懊恼的表情，他跟孙杰川撒了谎，说是自己离开检察院后逛了趟超市，然后买了午餐，最后又去了趟公园才回的家，确实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证据。他没想到孙杰川居然相信了。 现在也不是怪人的时候， 郭士德继续说道： 杰川呐，你拿个主意，查还是不查？ 孙杰川放了郭士德一眼，叹了口气，只得问林浩： 哎，你确定瑶池夜总会有犯罪行为？ 林浩很肯定地点了点头。孙杰川在屋子里来回走了走，眼睛望了姚明全。 明全，你是老检察官，你说说这问题你怎么看？ 我看可以查，公安局定期检查也是正常的嘛。 姚明全灭掉香烟，淡淡地说道： 只要确实查到了证据，还要影像资料做什么？ 孙杰川点点头，望向了郭士德： 士德啊，你说呢？ 查。 郭士德斩钉截铁地说道：娱乐场所本来就应该接受公安局的监督， 查一查也没什么不可， 况且还是林浩亲眼目睹，总比群众举报可靠吧。 我们以前呢一直听说瑶池夜总会有违法行为，现在不正是机会吗？新账旧账一起算。 孙杰川想了一下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，又像是询问手下人的意见。 谢书记那边能通过吗？ 应该能。 郭士德抬眼望了望林浩：定期检查是公安局的权利，检察院提议是权利也是义务，谢书记肯定会同意，要不我给他打电话。 过了好一会儿，孙杰川才点了点头，盯着郭士德说道： 你和林浩去公安局，记住叫他们务必保密。 郭士德和林浩走后，姚明全叹了口气： 哎呀，孙简呐，你说林浩真把证据丢了吗？ 姚明全没等孙杰川回话，又自言自语道： 我始终不相信林浩这么精明的人不可能犯这种错呀。 你担心什么？ 孙杰川望了姚明全一眼，极为自信地说： 林浩左右逢源， 他想查瑶池夜总会，那就查，我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要是查出瑶池夜总会真有什么问题，那窟窿可就捅大了。可陆书记不在，池水市都得听市长的。哼，这不该你操心。要是公安局一出动就查出了什么，两年前梁局长也不会挨批评了。 孙杰春忽然笑了起来， 要是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查出点什么，那我就还真就瞧不起池天化工集团了。 姚明全有些不解，但又不好问， 明知道林浩此去什么也查不出来，为什么还同意他去呢？ 姚明全刚想问话，孙杰川就说道： 明全呐，官场上的事情表面风平浪静，实则暗藏杀机呀。 孙杰川将声音压得很低： 我们去查会有事儿，林浩去查却不会有事儿。这次你还没看出什么名堂吗？ 姚明全摇了摇头，不知道孙杰川打的什么哑谜。 梁安民、严忠民，他们和书记的关系你是知道的，那叫亲兵呢。可你看看，书记去了北京学习，他们两个就同时下乡去了。所以啊，池水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。 孙杰川点燃一支烟，递给了姚明全，慢吞吞地说道： 孙子兵法有云，虚者实止，实者虚止，后来就变成了虚虚实实。表面上陆书记因为长风集团的错误不得不回避，他的回避呢又成就了这次拍卖。但你想想，他这么多年的市委书记是说失败就失败的吗？临走时他说不准查长风集团，又没说不准查池天化工集团。 孙杰川嘿嘿地笑了两声： 我们的副检察长跟我都好些年了，你知道他为什么一直只能当个副检察长吗？ 姚明全摇摇头，希望孙杰川点破其中的玄机。 因为他拉帮结派。他是谁的人，历届的书记都清楚得很，组织部考察、省院考察，他都只能是个副的，原因就在此。我孙杰川不拉帮不结派，上面用起来放心。 孙杰川拍了拍姚明全的膝盖： 明全呐，如果林浩掌握了证据又真的丢失的话，那么出错的环节就是你的办公室。 姚明全皱眉思索了上午的情景，才恍然大悟： 你是说 有些事儿说破了就没意思了啊？ 孙杰川站了起来： 走吧，出去吃点宵夜，等他们的消息吧。 一个多小时后，两人又重新回到了检察院大楼。车还没开进院子，孙杰川就笑呵呵地说道： 明全啊，今晚怕是你我都睡不成喽。 姚明全苦笑了一下，把车开进了检察院大门。大楼前停着好几辆黑色轿车，孙杰川朝那些车瞄了一眼，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： 来得挺快的嘛。 两人刚一走进大楼，市委办公室的向秘书就兴冲冲地朝孙杰川跑了过来，面色凝重地说： 孙检察长， 陈书记正派人到处找你呢，他们在一楼会议室，怕是情况不妙啊。 谢谢你了，老乡。 孙杰川领着姚明权快步朝会议室奔去。刚走进会议室，就发现几个部门的领导都在。孙杰川瞄了一眼，这些领导很多都是意料之中，但他没想到连政协副主席万云山都出面了。 哟， 什么风把诸位领导给吹来了？孙杰川环顾一眼四周，常宇正和万云山低头说着什么，谢氏也没闲着，他正满面怒容地问周海问题，而林浩则垂头丧气地坐在末座的位置上，而郭士德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他正在接受陈维的询问。 老孙呐，你闯祸了。 简大伟把孙杰川拉到一边低声说道， 公安局兴师动众地查瑶池夜总会，什么也没查到，听说是你下的命令。简书记，你这消息是从哪儿听来的？ 孙杰川一脸无辜的表情。 我听人汇报，说瑶池夜总会存在不正当行为，我就叫林浩去看看，谁想他理解错了，还麻烦了公安局。 孙杰川转过身来，怒目盯着姚明权，有种恨铁不成钢的味道。 明权呐，你平时都怎么管属下的？ 拿个鸡毛当令箭，看我不收拾你们。你要收拾谁呀？ 陈维盯着孙杰川，眼睛直冒火。 你收拾人，看来还是让我先收拾你吧。 说，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不汇报？ 时间紧迫啊，陈书记，我也是刚回来。 孙杰川顿了顿又说， 我呢听林浩汇报说瑶池夜总会可能存在某些不正当行为，我当即命令世德同志和他前去查看。当时我就在想，瑶池夜总会是我们池水市的重要企业，我怕领导不同意，就和他们几位商量了一下。商议的结果是，世德同志认为公安局定期检查是他们的权利，我们检察院定期提议检查又是我们的义务，所以才有后来这一出啊。 你还有理了？ 陈维把茶杯往桌上一搁，不满地说道，那个池总经理打电话到我办公室，又是哭又是闹，说遭受经济损失是小，瑶池的招牌毁了是大，到了你这儿还变成你有理了。我问你，你有没有下令调公安局？ 孙杰川冷笑一笑，哼，公安局，我一个检察长只有提议，真正要调调得动吗？这还不得谢书记发话，或者梁局长发话呀。 杰川同志， 常宇笑着打起了哈哈， 我们来不是为了追究谁的责任，就是想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而且池总经理找到市委市政府，我们总得寻个解决之道吧。还有政协的万副主席也对你们很有意见，动不动就要搞调查，还要见报，你们这样池水经济还怎么发展呢？ 是啊，杰川同志，陈书记火气是大了点儿，那你想想，随意就调公安局去检查一个做正当娱乐生意的场所，总不太好吧？ 孙杰川低头坐在椅子上，拿着手里的茶杯来回看着，过了一会儿他才嘿嘿地笑着说道， 啊，哈哈哈哈，各位领导啊，今晚的事情我做的是有点草率，以后凡事一定汇报。 谁要你凡事汇报了？

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。 校园梦冬奥相约，北京水里奥运的传奇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。